家乡，怀揣一份心中甜蜜梦想，奔波流离来到异地他乡，赚钱那么一点儿不够我口粮，父母打来电话说家里要盖房，我拿什么孝敬爹和娘，郁闷无处让我好彷徨，我托起行李又换换地方，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去流浪，虽辛苦又沧桑，但我必须坚强，孤独旅程也要迈出步伐铿锵，别怕摔倒，为梦搏击风浪，道路坎坷也要为家绽放光芒， 为了美好生活打工去远方，坐上列车我离开了自己家乡，怀揣一份心中甜蜜梦想，奔波流离来到异地他乡，赚钱那么一点儿不够我口粮，父母打来电话说家里要盖房，我拿什么孝敬爹和娘，我拿什么孝敬爹和娘， 赚钱那么一点儿不够我口粮，父母打来电话说家里要盖房，我拿什么孝敬爹和娘，郁闷无处让我好彷徨，我托起行李又换换地方，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去流浪，虽辛苦又沧桑，但我必须坚强，孤独旅程也要迈出步伐铿锵，挺胸抬头潇洒走四方，钢筋水泥铸写我生活愿望，唱自己的歌加油去奋斗，道路曲折也要坚定梦的向往，男儿刚毅就要动万丈，温暖心机是我拼搏方向，别怕摔倒，为梦搏击风浪，道路坎坷也要为家绽放光芒。